攻读出谷记第29章。你为祝圣他们做我的司祭，应行以下的事：牵一头公牛犊和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准备无酵饼、油条的无酵糕、油抹的无酵薄饼，这些都应用细麦面做成，放在篮子内，连篮子也带来，并将那头公牛和两只绵羊牵来，然后领亚朗和他的儿子们到会幕门口，先叫他们沐浴，以后拿过服装来，给亚朗穿上长衣和挂厄福德的无袖长袍，配上厄福德和胸牌，系上厄福德带子，把礼冠戴在他头上，将金牌系在礼冠上，再拿妇礼用的油倒在他头上，给他妇油。以后叫他的儿子们前来，给他们穿上长衣，给他们束上腰带，缠上头巾。如此使他们尽司祭之职，成为永远的规律。你要这样授予亚朗和他儿子们圣旨。以后把牛犊牵到会幕前边，亚朗和他的儿子们按手在牛犊头上。你要在上主前，在会幕门口宰杀那牛犊，取些牛血，用你的手指抹在祭坛的各角上，把其余的血倒在祭坛脚前，再取出遮盖内脏的一切脂肪、肝液、两肾和两肾上的脂肪，放在祭坛上焚烧，使烟升起。牛犊的肉、皮和粪应在营外用火焚化，因为这是赎罪祭。以后把公绵羊牵来，亚朗和他的儿子们按手在羊头上，然后你宰杀着羊，取些羊血撒在祭坛周围，再把羊切成碎块，把内脏和腿洗净，放在肉块与羊头上，在祭坛上焚烧整个公绵羊，使烟升起。这是献给上主的全燔祭，是中越上主的馨香火祭。再把另一只公绵羊牵来，亚朗和他的儿子们按手在羊头上，此后你宰杀着羊，取一些血抹在亚朗和他儿子们的右耳垂上，抹在他们的右手拇指和右脚大指上，其余的血撒在祭坛周围。以后举祭坛上的一点血和妇里的油撒在亚朗和他的衣服上，撒在他的儿子们和他们的衣服上，这样他和他的衣服、他们和他们的衣服都成了圣的。再从公绵羊身上取出脂肪、肥尾、遮盖内脏的脂肪、肝液、两肾和两肾上的脂肪以及右后腿，因为这是受圣职时所献的公绵羊。然后从摆在上主前的无酵饼篮内拿出一个圆饼、一个油条的饼、一个薄饼，都放在亚朗和他儿子们手上，在上主前行奉献的摇礼。以后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在祭坛上按全燔祭的礼仪焚烧，使烟升起，作为上主悦纳的馨香。这是献给上主的火祭。以后你把亚朗受圣职时所献的公绵羊的胸部拿来，在上主前行奉献的摇礼，它就成了你的一份。你要声明摇过的胸、举过的腿及亚朗和他的儿子们受圣职时所摇过的公绵羊的胸和所举过的腿是圣的。 这是亚朗和他的儿子们在以色列子民中永远所享的权利，因为是举过的祭品。举过的祭品就是从以色列子民所献的和平祭品中取出举献于上主的一部分。亚朗的圣衣应传给他的子孙，他们穿上这些圣衣才能接受富有，接受圣旨。他的子孙中凡接位当司祭进会幕在圣所行礼的，应七天之久穿这些圣衣。你要拿受圣职时所献的公绵羊在圣处煮他的肉。亚朗同他的儿子们需要在会幕门口吃着羊肉和篮中的饼，只许他们吃受圣职和祝圣他们时所献的赎罪祭品，外人不许吃，因为是圣物。受圣职时所献的祭肉和饼，若到早晨还有剩下的，应把剩下的用火焚化，不准再吃，因为是圣物。你应照我吩咐你的，向亚朗和他的儿子们行这一切。七天之久给他们行受职典礼。每天你应献一只牛犊当赎罪祭，为赎罪。你应在祭坛上行赎罪祭，使祭坛洁净，而且要给祭坛复油，使之为圣。要七天之久为祭坛行洁净礼，使之为圣。如此祭坛就成了至圣的，凡触摸祭坛的也成为圣的。你每天应照常在祭坛上奉献两只一岁的羔羊，早晨献一只，傍晚献一只，与头一只羊同献的还有十分之一厄法细面，调和上四分之一新榨得的油和四分之一新的酒做奠祭。与傍晚那一只同献的如早晨的素祭和奠祭一样，作为上主悦纳的一种馨香的火祭。这是你们世世代代在会幕门口在上主前应不断献的全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会晤，在那里向你讲话。我也要在那里与以色列子民会晤，此地要因我的光荣被尊为圣。我要祝圣会幕和祭坛，也要祝圣亚朗和他的儿子们，使他们成为我的司祭。我要住在以色列子民中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令他们出离了埃及地，被住在他们中间。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